现在这样就够了。今晚，你不用再把自己往前推，你可以先停在这里，不用因为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就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先让身体待在它现在的节奏里，今晚不用再要求自己更快、更轻、更有力，不用再拿还没有做到的部分压自己，先把那份一直嫌弃自己不够好的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 现在先休息。你走到这里已经很好了，身体会慢慢再往前。